说欢迎光临。司机拉起窗帘，关了灯，雪夜小伙伴沸腾，多迷人。喉咙嘶吼出颜色，声音定义出规则，闪光灯四处捕捉，连蚂蚁也出色。城市的我好万人的梦不醒，全世界暂停，听我的声音。当你睁开眼，世界随你森林，没有默契曾经，你爱出镜入镜，都已偶像之名，何必需借空无一人，关上门，雪夜小伙伴迷人多沸腾。耳朵听见的颜色，重新定义的规则，没有闪光的雕琢，也有珍贵颜色。全世界旋转不停，我在世界中心， 展示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，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有了969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969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969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52200。 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 命，一份苦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爱拼才会赢，才会赢。一时失志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不免胆寒。哪通失去工？ 这两个字拆开看，有小孩，有水果，有走兽，有虫蝇，足以撑起一个傍晚的巷子口。孤独和寂寞不一样，寂寞会发慌，而孤独呢，则是饱满的。周国平说，无聊者自厌，寂寞者自怜，孤独者自足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愿你拥有大风和烈酒，也能享受孤独和自由。

刻在竹板上，爱情不幸，爱情不在，神仙也挡不住风流的情怀。多愁善感的你竟离我远去，酒入愁肠成相思泪，蓦然回首，想起我俩的从前，一个断了翅的诺言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，我也知道天空。 声叫、哦、也许你也不会听到，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。我不